众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出行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行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我们共同来听一听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首先带来的是首周进榜第11名，于文文演唱的《体面》。于文文不仅能写会唱，弹得一手好吉他，而且长得非常的美。她跨界影视，在去年底的高票房电影《前任三》当中担任女主角林佳，作为插曲的这样一首《体面》也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欢，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缘分的街，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 站在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 就算这次先擦肩而过， 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榜单连连看，刚才我们听到榜上歌袁娅维、王嘉尔的 Lucky Rain， 唱的是无心插柳的成全，而刚刚这样一首榜外歌，阿肆、林宥嘉、智珊珊、来迟的你，则唱出了爱情不期而遇的美好。我们再来听榜上歌，即将听到的是莫文蔚和他欣赏的华晨宇一次美好的合作。在华晨宇可能还没有办法感知到的人生阶段，由莫文蔚的老搭档李卓雄来补全。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首周上榜第13名《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 后半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得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在自我思 过去了才向前，半生却是永远。 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出道25周年，莫文蔚的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这是人生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一期一会。而接下来榜外歌是许鞍华导演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同名主题曲，黎明演唱的《半生缘》。 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早已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人字和失去的父亲讲和。 新歌二号，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新歌三号，韩磊。在此， 无情在此，黄河在此。 新歌四号，萧敬腾，你会在哪呢？ 我藏了好多话没说。 新歌五号，谭维维，你呀。 你呀，是我温暖的家。 新歌六号，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存手。 新歌七号，小鬼 ，Good night。 So、baby, have good night, 安静的睡。 新歌八号，

千里，陪我到那条路又来又去，不用戴起耳机也有好情绪。 是一首非常 swing 感觉的慢歌，而刚才这样一首来自于 Eva 最标志的舞曲代表作《爱》的主打歌。接下来让我们跳起来躁起来，首周进榜第32名831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吉他陪着我继续唱。

旧伤。当小号还有单簧管包括鼓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种老上海的那种复古华丽的感觉马上就跃然我们的眼前了。 对对，就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文艺青年，然后他爱上的女生是一个就是那种歌星啊，然后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爱情故事，然后通过这个音乐的这个感觉想把这个画面和情绪表达出来。对， 前十九年代的时尚，他的心上从此难忘他文艺青年形象，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孙子涵还说在直播间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我真的，我是一个不太听自己唱片的歌手，但是这张唱片特别是这首歌在这个环境下听，我自己就会觉得很骄傲，就感觉啊， 不跳舞有点对不起自己了是吧。整首歌听上去弦乐的编制， 对， 应该这首歌的预算是专辑当中最高的了。 对，因为他请到了很多大师去做乐器的演奏嘛，然后小号啊、萨克斯啊，然后还有弦乐、贝斯啊，所有的乐器都是全部都是真录的，所以就一个很浩大的一个工程，但是完成的时候觉得哎。很感觉骄傲吧。 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放到上海，老上海？我们说上海是很讲腔调的，所以那这首歌你在创作它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的去花一些心思去研究这一方面？ 因为我从小就我妈妈很喜欢邓丽君年代的歌嘛，然后就我其实胎教的时候，就在没生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听的是这样的音乐。然后八岁之前都是听老上海那种音乐长大的。所以他在我的一个潜意识里面留了很久。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觉得哎，写一首可能妈妈会喜欢的歌，就是回到老年代中国的歌曲、流行歌曲的味道。我想试试。一个90后歌手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感觉还不错。 为什么一个90后会住着一个老灵魂，也是跟你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有关系？ 对， 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因为小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做流行音乐很久，今年8年嘛，然后突然间发现，其实我内心里边就是我启蒙我音乐的，其实是我妈妈放的那些音乐嘛，像邓丽君啊，或者是。什么《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啊，或者是《西游记》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 太可爱了， 都是很民族的一些元素，所以这张专辑的一个就是中国情怀的东西，我更注重了一些。对， 出道8年，孙子涵发布了8张专辑、2张EP，超过20首的影视原声，所以这也是8年很有分量的成绩了。这一次这张专辑叫做《新上任》，其实早期你的作品是《校园风》，2015年《壁咚》，那又是转型唱跳歌手哈，多了一些这种野性。那这张《新上任》回归到情歌方向，这个标题曲你是怎样的去理解呢？ 其实《新上任》这个名字啊，它起自于我一开始起张专辑的名字，我是起成 心上人， 嗯， 就是人呐、 啊，对 对。然后后来我老板说这个有点太直白 太普通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那他说叫心上人好不好？我说也好，因为其实我今年26， 嗯， 但是我爸爸今年70岁。去年其实在广州开了一场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嗯、然后演唱会之后、嗯、就前前后后大概就一个星期的时间都基本没有时间睡觉、 嗯、 然后那个时候很累，我说我想回家看看父母，然后我就请假回家嘛。回家的时候诶，我发现我爸爸就几个月之隔他很明显的老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已经不可以再是一个孩子了，所以心上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吧，不同的认知。我到底认了什么，或者是我到底领悟到了什么，其实我讲不清楚，只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那么没心没肺的像一个孩子一样只顾我自己。所以专辑里面也是写了一首歌叫只住我自己，就是说我不可能在心里边只住我自己，所以就这张专辑所有的歌都是在写一些心里边住的一些人，像、嗯亲人啊，爸爸妈妈，还有就是自己在乎的歌迷啊，还有曾经爱情里边出现的一些主角。 所以每一首歌它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 嗯、对对对， 你想跟他倾诉。 对对，我这整张专辑都在跟心里的人倾诉。对，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样一首《只住我自己》。 好，你屏蔽了所有挂念，所以心情神秘，我以为我碰到了新的朋友就能不想你，看来这次以为是总躲不过注定，也曾叫人洒脱劝人别做，以为想快乐就能快乐，如今却在这拉扯的情感里 自己。 其实在此前做客中国网的时候，孙子涵也提到过， 对， 父亲很大年纪才要的你，所以你跟一般同龄人可能经历有点不太像， 是， 就是二十出头，但是父亲其实已经七十岁了。 对对对，今年七十整嘛，四八年出生嘛。 所以其实之前唱跳到这一次转为写情歌，其实跟父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我觉得突然间就当我意识到爸爸老的时候，哎，感觉突然间人生的故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那一刻感觉我没有办法只是在狂欢，没有办法只是在享受所谓的这个派对生活，或者是很燥的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我内心里面更多想的东西是，哇，我什么时候工作可以结束一段时间，我回去看看父母，或者是很多时候其实会走在人群里边，甚至自己去坐地铁，然后去看大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开始对整个我所在的一个环境开始有很多的感触，然后就写了现在在播的这首歌叫《爸爸的话》，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特别是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会发现哦，原来很久没有听到一个属于就是爸爸的一个叮嘱了。对，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 反悔泪垮，总说我懂啊，你说人生路雨大，记得有空回个家，但是我渐渐忘记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家，漂泊的生活说不赶路就会被落下，你说不争的 在听这首爸爸的话的时候，我发现孙子涵是眼泛泪光，所以当时爸爸跟你说了什么，在哪种情况下跟你说了哪些话打动你？ 其实我爸是很传统的那个就是爸爸的感觉，就是很特别是对儿子嘛， 比较严厉是吗？ 严厉，然后比较有距离感，其实他很少去跟我讲些心里话什么的，但是他真的就比如说我去年真的很累的很颓废的回到家的时候，就他就很轻的说一句，他说哎呀别总是那么着急上火，就那么争干嘛呢，就是比的那么多，攀比跟这个比那个比，就活得轻松一点多好。然后就第一次吧，第一次他这样的去就叮嘱我，因为一般都是叮嘱我你应该更努力学习啊，你应该更努力的工作啊，或者怎么样，但突然间哎，他竟然在安抚我，让我慢一点，不要那么快的赶路，就哎，突然间觉得心里面很酸，莫名的酸，因为这不是爸爸平常会讲出来的话。然后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在家里边，其实原计划没有说想给爸爸写一首歌，然后就坐下来的时候，就那个情绪就翻涌出来了。我等到这首歌写完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就是整个人就嚎啕大哭，就 捂着背，因为那个我怕扰到民居，真的是嚎啕大哭。我好久没有那样的哭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触动了我什么点，就是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离家好远啊，就是不是我人离家远，而是我的心离家好远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跟爸妈亲近过了，所以就感觉很愧疚他们。然后我相信所有的年轻人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就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可以勾起一些就是对于爸妈的一个关爱吧。 嗯，其实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是很含蓄的， 对， 尤其是父与子之间可能很难说出那种特别特别贴心啊那种话，就是父和子的这种亲情感情是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体现出来。 是是， 其实在最近李宗盛也推出了一首纪念父亲的歌，叫做新写的旧歌，也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那也是进入到本周的新歌一号推荐了。 嗯， 这首歌唱的是跟父亲的和解。 对， 所以你听了这首歌，你的， 我当时听这首歌是在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然后也是他刚播的时候，我是他的忠实粉丝，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好巧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年没有人在我反正我没有听到写父亲的歌嘛，那突然间哎，我想写一首，我觉得今年应该是我是唯一个，然后突然间 过了不久， 对，过了 很快 很快，然后我的偶像就大师，我觉得他是我心中的流行大师，就是李宗盛老师写的这首歌。当时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很感慨很感慨，就是哎呀，我还要过多少年，我还要经历多少事情才可以写出他这样的歌。真的，就是我觉得他是我内心里边对流行音乐的一个目标，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随便一句词都可以打到人的最心最深处的，我觉得他比我写的好太多了。 不管是孙子涵这样一首爸爸的话，还是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趁父亲还在要对他说一声爸我想你了，爸我爱你。 爸我爱你我是说不出来。 女孩可以说。好，那今天做客我们中国榜的就是孙子涵，他此刻带来是个人的第八张专辑新上任。说到这张专辑第一主打也是来中国榜打榜的歌，叫做还听人劝，这是一首非常朗朗上口的歌，不过呢我们还是听到了一种感伤。所以这首歌他的创作是怎样一种情感呢？ 就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做唱跳歌手嘛，然后期间其实我可以说是我年轻里边我觉得我最闪眼最快乐的一段记忆吧。然后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其实就刚刚讲过嘛，就家里边其实看到爸爸越来越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的，后来发现原来人生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除了快乐之外很多面向其实需要去体会嘛。然后那一刻才发现原来我有的时候很倔，就是唱跳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选择的。就我跟公司说我要年轻的时候我要很帅的站在台上，然后就做了这件事情嘛。那叫停这件事情也是自己叫停的，所以突然间感觉到我该去听听大人的话。对，所以我包括我现在听的音乐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喜欢听李宗盛的歌，然后我喜欢听Bob Dylan， 就是 民谣之父。 对对对，民谣的歌就是写人生故事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写了一首歌，就这首歌叫还听人劝。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嘛，就是90后嘛，就刚好在这个火气正旺的时候，就很想自己做决定的事情很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听一听身边的人的一些建议，生活的建议啊，包括任何的方面。对，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很喜欢听就是长辈啊过来人给我的意见。对， 还听人劝。 对对对，还听人劝。 说再见，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趁我还没扮演，我不经意的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 想我还挺安全，学着看淡一些，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趁我还没毁灭，我不经意做了了解，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也有故事可写。会看到我多肤浅，趁我还没扮演，我不经意地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趁我还挺认真，学着看淡一些，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趁我还没毁灭，我不经意做了了解，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1、2、3、4、5，玛莎拉蒂阿尔罗密欧惊喜特惠，直到和谐集团上市5周年特惠尊享会，亦庄中和街北京豪骏行5639-6888。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午后北风较大，入夜以后风力逐渐减弱，傍晚前后局部地区依然会有扬沙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气温较低，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是晴天，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午后最高气温可达29度，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档即将开播的新节目，由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金龟子刘纯燕担纲打造儿童故事类节目《金龟子的故事屋》，即将于5月25号首播。今天节目同步曝光了首款宣传片及首款海报，熟悉的形象、熟悉的声音以及充满童趣的画风一出，立刻给众多年轻家长来了一波童年回忆杀。在最新曝光的海报中，刘纯燕与可爱的金龟子人偶一同萌暖出镜，尽显童趣。而一句好听的故事，金龟子天天讲给你听，让大家对这位故事大王的最新作品倍加期待。今天呢是25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了纪念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25周年，生态环境部在北京举行了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真菌卷显示，我国已经有一种大型紫囊菌疑似灭绝，冬虫夏草、猴头菇等我们熟悉的菌种也已经属于易危级别。上午发布的2018年《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涵盖物种及种下单元98317个，其中物种86203个，包括动物界38104种，细菌界463种，植物界

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 孙子涵创作专辑《新上任》，文艺旧伤。奖状。想你一整夜， 想你一整夜，我都没睡，只看着这星空。我的幼稚是我的领袖，想领完你额头。 还听人劝， 想我还听人劝，最好先说再见，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趁我还没扮演，我不经意地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 爸爸的话， 你说不争的货币总着急生活强，你说要的太多会快乐都找不到。 悄悄， 请你悄悄地告诉我，这歌是你写的，用了我的情和寂寞。请你悄悄地告诉我， 起来嗨， 赶快起来嗨，太阳公公快出来，我穿着你的蓝爱，这个漂亮的女孩，不论精怪也可爱，可心事足了天白，我很想陪你看海。 止住我自己， 我呼吸不能想，曾经心里止住我自己，我伪装的淡定，心已经欢迎光临。 乱了阵脚， 无声那么潦草，弹个琴的高效，谎语是迷信的药，穿了你的圈套，想逃也逃不了，那些难忘的美好。 那个女的， 是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是她把你的朋友全塞满口粮，是她让你我最后的人了，不管谁单恋多不服，有人当真好。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孙子涵。 hello, 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子涵，歌手孙子涵。 孙子涵这次带来个人第八张专辑新上任。 对， 我们知道作为90后，孙子涵成长的年代也刚好是周杰伦当红的时期。 是是是， 而且在第一次做客中歌榜的时候你就说过，其实入行当时也是受到了周杰伦的影响。 对对对对，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在影响的阶段了，我觉得我现在更像是在传承的是叫传承吗？就是 传承，对， 就是叫传承，就是我从小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然后我在传承他给我的一些精神啊，对，养分啊，化成自己的东西。像其实比如说文艺旧伤一发之后啊，就在网上很多的网友啊就会在骂，或者是就真的是我理解他们，我首先说理解他们，说这首歌好像周杰伦的迷迭香啊。对，那我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因为当时是因为真的听到那个迷迭香那首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灵感嘛。所以就是现在我更接受自己，其实周杰伦的音乐他就在我的身上，他是我的一部分。就好像比如说李宗盛身上，他其实也住了很多民谣歌手的一些影子嘛，然后化成自己的东西嘛。所以我相信，就我接下来往前走，我希望可以继承就是属于周杰伦的那种在音乐里面的精神，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对， 此刻这样一首《奖状》就是一首 R&B 的情歌。 对， 不过呢，但是这首歌其实听到周董的影子已经不是太多了，它更多有一种慵懒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特意的一个尝试和突破吗？ 其实这首歌我没有去故意的去慵懒吧，就是因为就它旋律写出来之后，它其实就感觉这首歌是这样唱比较适合。 然后他要奖状嘛，这首歌啊，其实我就有点忧郁，也不能说忧蓝色的感觉吧，就是它是 blues 的一种感觉，就它整个音乐形态。那就我表达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作为一个歌手，你上台去领这个奖状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心里边是没有底气的。对，我经常会这样。然后，所以我歌词里面我就会写这样的话，我说，就我拼到了奖状，被人推到掌声的中央，但是只有你知道，我一紧张就会笑。只是我当时笑不是因为我骄傲，是因为我紧张。所以其实是在跟一些，就是长期八年以来听我歌的这些歌迷朋友去讲一些心里话，就不再想就是有一些偶像包袱啊，或者是有些秘密啊。我现在就是说我心里想什么，我希望他们会知道。对， 再见孙子涵，确实看到了一个更加坦诚、更加坦率，肯把自己的心理，剖析得非常的透彻，然后更加的应该是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更加的立体了。我觉得很好。其实， 谢谢。 肯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就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 这样讲的话，我还挺开心的，好像是哈。对， 说对了哈。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赖伟峰、何庆远、陈磊、胡浩、黄中平这样的幕后音乐人。制作团队的名单是你自己来拟定的吗？ 对，都是我身边就是长期合作的，除了就是文艺秀香的制作人，他不是，因为是想触碰一下嘛，因为他对上海的老上海的感觉，我觉得他抓控得很好，所以我是就主动的邀请他。然后那其他的像何庆远老师啊，其实他都是我身边，就我们住的都是很近的，他今年应该50多吧，但是真的就是朋友，老师，然后会在一起聊很多啊，然后他也会教我很多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的歌其实是跟自己很熟的人去做，这样他们其实比较了解我要的音乐是什么。对， 我记得之前窦靖童做客节目的时候说他特别喜欢跟自己年长的人聊天，因为他可以得到很多的这种新的知识和新的灵感。 我其实也是 和新的收获。所以刚才你说到就是和何庆远可能也是岁数50多， 对 啊，你们聊天应该也是没有这种界限啊，或者是没有这种 完全没有 不适感。没有， 对，因为他像个孩子一样。他跟我讲，他说他当时做音乐的时候是在就18、19岁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是福茂唱片，就台湾福茂唱片很早期的时候，然后应该是几十年前了吧。然后但是他现在做音乐，他还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心态和精神去做，他没有觉得就是哦，我就是停在哪里。所以他就是我在进步的时候，我写歌我写出新的东西，他其实也会跟着我去把制作的方向调到新的东西上，这个很神奇。那陪我很多年的这个哥们儿吧，兄弟，我的哥哥，就是算是拜把兄弟赖伟峰， 啊，对，你的歌曲当中， 对，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制作人这样的名字。 对，我的歌是离不开他的，因为我大部分的和声是，萨姆歌唱嘛，就赖伟峰来唱，然后就是他也马上要发新专辑了。就我们就是那种就越在一起越混在一起时间长越懂对方的音乐是什么， 嗯， 所以应该会在一起做很久。 这首歌叫做悄悄。 对的，悄悄，他的这个和声啊，就是背景除了我的声音都是他。 听听看。 请你悄悄地告诉我，这歌是你写的，用了我的情和寂寞。请你悄悄地告诉我，这梦是你做的，糊里糊涂爱了恨了。请你悄悄地告诉我，这痛是你伤的，用了我的笔和笨拙。请你悄悄地告诉我，这话是你说的，当时是一本小说。 这首悄悄， 哎，悄悄， 来自于孙子涵的第八张专辑《新上任》。 嗯、对， 我们知道孙子涵其实出道八年以来，你的音乐风格的转变还是很明显的，校园风、唱跳曲风， 对， 现在又回到了这个情歌。 嗯， 那未来在音乐上的走向，你自己会有怎样的一些想法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张专辑上，它大概。他定掉了我接下来3到5年之内我要去做的音乐，我不会像以前一样跑来跑去。 嗯， 但是可能会相对这张专辑，我下一张专辑可能会更摇滚一点吧。 嗯， 就是更 power 一些，就是 更有力量一点， 对，再往外放一点，因为这张专辑比较柔嘛。嗯，但我个性里边还是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比较猛的。所以就那个部分其实这张专辑很可惜，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比较平静的，所以没有很激烈的东西出来。那下一张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比较激烈的东西吧。 嗯，我听说其实私底下你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创作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对， 就是私下写 demo。 对对对， 每天都在写。对， 所以就是你现在是处于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非常高产的一个状态。 对对，因为我其实18、19岁的时候， 嗯， 是我的那个灵感最多的时候。然后在其实讲真的，在23岁之后，我突然间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其实你看前两张专辑，我写的歌的分量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嗯， 然后突然间到这张开始，特别是到今年，哇，真的是就可能出去喝杯咖啡都能有一个感觉，就想写一首歌。然后私下也听很多老唱片，就国内国外都会有，就是像李宗盛的所有的唱片， 嗯， 张雨生的所有的唱片，然后还有像甲壳虫乐队的唱片， 嗯，The Beatles， 对 Beatles 的唱片，还有 Bob Dylan， 嗯， 因为我觉得我突然间发现哦，原来流行音乐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嗯， 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感觉的，嗯，它是一步一步推过来的，所以听了很多老歌之后有很多新鲜的想法，所以下一张应该继续复古下去吧。 下一张的这个复古的年代感跟这张相比是会更老一点呢，还是会更年轻一点呢？ 我真的希望老一点。 老一点哈。 对，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就现在特别喜欢80、90年代甚至7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歌更就单纯吧，就有一种情怀，我也讲不清楚那是什么。 嗯， 就这段时间我就抽风的一样去听邓丽君的歌，我就觉得哦，好美啊，就是很多温柔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就可能接下来会带来这样的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比喻，可能不恰当哈，嗯，就是在家具我们可以修旧如旧或者做旧如旧， 哦， 其实在音乐上也可以。 对对对 对， 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听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个年代的味道。 对对对， 那就可以了。 是是是， 然后你能够喜欢他，我觉得那就可以了。 对， 我们多么计较，像孩子一样，这心起起伏伏不是开玩笑，宠你我戒不掉，想你一整夜我都没睡，只看着这星空，我的幼稚是我的领袖，山林。 为你凄凉有什么夸张，我只是这样，是他们不知道我内心多想为一个人发烧。想你一整夜， 想你一整夜，这是来自于孙子涵的第八张专辑《新上任》。 是， 这首歌写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情绪？ 就是这首歌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是内心的想法就是，好久没有唱过这样朗朗上口的 R&B 歌，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唱这样的风格的歌嘛，所以就给大家一个怀念的感觉吧，因为现在这个风格的歌很少了，就是在三四年前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歌嘛，那就是回归一下当时刚出道的时候一个情怀吧， 不忘初心。 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节目结束，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是很嗨的哦，叫做起来嗨。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孙子涵，可以说一些你自己想跟歌迷说的话，然后想给自己说的话。 好好，那就是在这个听我的歌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的歌迷朋友们，就是好久不见，这已经快两年了吧，然后终于发了自己的新专辑《新上任》。那其实这次变化很大，没有再继续做唱跳，但我觉得我交给大家一个很耐听的唱片，叫做《新上任》。那里边的歌呢，有一些是你们熟悉的感觉，有一些呢是新的感觉，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会继续做音乐，我叫孙子涵。 太可爱了，让我们记住这个一紧张就会笑，然后专辑的风格会越来越复古，在3到5年，自己说的哈。还有呢，就是越来越坦诚越来越打开的孙子涵，也期望一年一张发片速度的你，不久之后我们可以马上见面。 好呀， 然后听那一张更老的唱片。 好啊，好。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耿化。 好， 非常感谢孙子涵做客中歌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 拜。拜拜。 你怎么还在做梦？那家男生对你挖鼻洞，你打开缓缓各位看我学生拿着麦克风，我的歌给你免费下载，晨跑的时候尽量畅快。你应该得到你这而不是坐着跑着拉风，我这种耿直男的品味不玩虚伪不卖萌，演唱会给你留在肩膀，到关键时刻请你上台。起来嗨，太阳公公快出来，我转成你的蓝爱，做个漂亮的女孩，你眼睛怪也可爱，可心事足了天白，我很想陪你看海。赶快起来嗨，太阳公公快责怪，我转成你的不乖，做个乐观的女孩，对对对也很耐，迷人的空气流开，我很想叫你亲爱。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